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呢？ 逢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轩，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 好啦，大家咧就翻嚟咧，就大家如果想重温一下林阿 P 嘅新歌咧，叫做《恭喜你的西》咧，咁就将来会成为十二月选举委员会竞选期间咧就最流传嘅一首非建制派竞选歌曲啦。 即系应该有三首，一首叫《奇迹》，一首《今天我》，一首就系咯。 即系今天我恭喜你的西奇迹咁。 系啦。 恭喜你的奇迹西 嘅，恭喜你的奇迹西啊！ 耶！先同埋我哋咧，即系岔开咗少少咧，嗰度研究紧陈振彬嘅英文名啊， 叫系呢个真系要讲啊， 叫 Bunny Chan， 叫 Bunny， 够 cute 啦， 好 cute 喎，真系。 即系我谂起好似 Donald Trump 嗰类咁嘅富豪咧，即系好似花花公子嗰个老细咧，侧边咪怀疑住一扎嗰啲女仔， 系 叫 Bunny 咯，系嘛？ 但佢而家自己系 Bunny， 啲男人老狗改个咁嘅名，真系啲人真系。 咁可能佢要搞僆仔咧，因為嗰陣時佢係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喺上邊 嗰個咪好中意搞男警同消防員嘅有個， 唔係呢個嗰個，唔好亂，唔係姓陳。 哇！即係嗰陣時可能你幻想佢戴住嗰套套耳，哇！ 套耳哇！真係真係有， 而喺嗰個中山裝，中山 扭曬喎，而家 扭曬啦，大佬 扭曬。尋日 嗰陣時都俾人插過啦，成五啊歲人做青年事務委員會， 分裂啊！真 係唔係咯？其實就係一個廠佬嚟嘅，只不過就係食住西環吊水。就攻陷咗香港， 即系食住西咁上， 食住西攻陷香港， 食好西啊！真系 食好西上啊！ 咁就呢个嗱，今日咧有一单新闻咧，花生指数系爆表嘅。咁就特别喺网媒界咧，都一早咧，大家都打嚟问我，即系究竟系边个咧？咁话说，琴日咧，大公报咧就出咗一个报道，调查报道就系关于呢个本文前嘅金主是谁人。 突然间大公报变成报， 系啦，佢就冇讲名，佢就只系话一个活跃于娱乐圈与政界嘅人咁样。 系， 咁当时你谂下啦，一个活跃娱乐圈与政界不外乎嗰几个嘅啫，其实 系啊。 咁咧就大家都喺度估嚟估去啦。咁啊今日咧佢就话我唔开估住，咁我知道今日一定有料到啦。 嗯， 即系谂住卖两日啊嘛。 嗯， 咁如果今日咧就指名道姓咧，就系话呢个本文前后边嘅金主，幕后金主就怀疑就系呢个萧若元啦。咁啊原因咧就系呢个本文前嘅创办人啊，其中一个创办人周俊健嗰间公司咧，就系咧同呢个萧定一嘅公司就系 3D 数码咧就收购咗。 嗯。 他那間公司的、所以呢就是以此呢就去推論呢就是這個蕭若元呢就是幕後就是這個周俊健的老闆、而這個周俊健呢就是梁天琦的老闆了、那這件事就那我一直 看最新消息那就終於等到了，其實那我今早一早都看不到最新消息，好像下午才有，系啦，咁咧就見到阿蕭若元咧就 親自解話， 親自解話啦咁樣。咁啊，佢嘅解話嘅理由又好好笑喎。佢話第一，佢首先講嘅其實就唔係講佢喺節目裏邊對呢個本文前嘅政治立場嘅睇法。最先就係話啲人話搜到嗰啲偉哥仲唔係你嘅咁樣。咁又話説咧，就喺黃台陽嘅屋企裏邊咧，就搜到一大扎偉哥同埋呢個 五十幾粒啊， 三十萬現金啊嘛，係嘛？ 五十三萬現金 咁咧就，然後跟住琴日嘅報道一出咗之後咧，網上邊咧就熱烘烘就話嗰終於揾到偉哥嘅主人啦咁樣，咁原來就阿蕭生，咁啊蕭生一回應嗰陣時候就話：第一我有心臟病，我覺得呢個唔好笑；第二個咧就話我食出嚟做乜？ 佢有兩種解讀咯，我哋講 嗱，你嗰種就係男士嘅解讀，如果從佢女士嘅角度解讀就係、是。 另外一個意思嘅， 佢都唔想做嗰樣嘢， 即係都唔多做呢件事。 係啊， 即係食嚟都冇 多做呢件事， 即係所以食嚟都冇用， 食嚟都冇用，或者食咗之後冇對象做呢件事，亦都冇用。咁咪好多個講法， 即係佢咁後邊一個名字一樣啦，燒藥丸即係等於完咗，所以 即係冇錯，係支燒好似完。 如果你咁樣講， 其實未完， 好似嗰啲咩旺角啲黃色招牌好多都係姓燒嘅， 嗰啲有另外一個意思，即係佢燒金蓮啊、燒銀蓮啊，啲另外一個意思嚟嘅， 好歐咗啦， 好歐啊，六十年代， 而家唔興嘅， 而家唔興啦，而家唔興啦。咁咧就佢就話咧，因為佢喺節目裏邊咧都經常攻擊呢個梁天琦嘅，包括掟磚之後啊，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其實包括喺楊岳橋，即係新界東嘅補選裏邊咧，佢就呼籲啲人咧，佢阿蕭係撐阿楊岳橋嘅，唔係撐呢個本文詞。 係呢啲冇得假嘅，佢係 啦，你從佢過去嗰段時間嘅立場啊睇得到咧，其實蕭若元對本文詞唔好話同情，一啲同情都冇嘅，其實即係立場上，甚至係即係主動攻擊嘅。咁所以今次，究竟有什麼原因呢？嗱，這個就要當連續劇咁睇。咁話說咧，呢個本文前嘅前傳咧，其實就出現最先係喺城報嘅爆撕第一日嘅。其實你記唔記得？佢就話港獨係由邊啲人去搞出嚟嘅咧？就係、是、由梁振英與西環合謀搞出嚟嘅嘛。其實咁而裏邊亦都有講到呢、這個即係、就是啊、梁天琦嘅嘛。咁我覺得今次大公之所以還拖咧，就係將佢射咗去阿蕭嗰度咧，就係要洗脱自己同呢個所謂港獨派嘅關係。咁咧就揾咗就懟咗去阿蕭嗰度啦。 但有啲亂咁懟喎，即係你即係懟都揾第二個懟啊。 即係我覺得好牽強啊！ 係喎，點解你射落阿蕭度咧？ 咁佢就因為嗱，佢我諗佢就係有嗰啲所謂嘅公司業務之間呢啲咁嘅聯繫，即係現代醫療集團嗰、那個嘅董事啊，呢、這個周俊健， 時代醫療 嚇、啊，時代醫療集團嘅董事周俊健，咁咧就係九十年代佢間現代時代集團裏邊嘅核心股東同埋董事咧，亦都係九十年代電影發行商雷射企業嘅創辦人，係佢呢間公司嘅。咁而呢間公司咧，即係雷射企業咧，最近就俾阿蕭定一嘅公司買咗，就咁啫。 即如果他这样答下去呢，那个商业的关系呢，其实我已经很间接。但如果你说阿蕭真的要给钱去搞即是这个这样的单位呢，他使乜要找这些人搭一些商业的关系，是很疏离的商业关系呢，他可以直接找一些中间人。即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很 make sense。 坦白说，如果搞得这些东西有風險嘅， 就點會咁 容易咁多手指毛俾你咁樣去追蹤得到？ 睇到一套一套嘢嘅， 係嘛？抬住一嚿一嚿現金抬去得啦，使鬼走去做呢啲咁嘅嘢咩？ 你事實上其實我覺得嗱，即係呢度講即係好認真咁講，我覺得本文件係有問題嘅，有冇咁多新鈔票現金喺屋企揾到出嚟？但是这样，如果既然有一嚿水等我有车有剩，他又怎么要找这些這樣的中间这些商业机构用经他的仔这样一搏一搏搏了几个人在中间呢？是不 是？同埋你这些这样的搏法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我觉得。因为呢根本就周地手指毛嘛， 咪咯， 咁你咪留低曬？ 你嗰啲錢梗係冇適應嘅嗱，你我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其他啲政黨籌咁辛苦都籌唔到一百幾十，係咪999啊？朱凱廸每人俾999，係咪先？你咁樣屋企有幾十萬現金喎，但係嗰啲嘢唔係咁樣嚟噶嘛，係咪？同埋如果你睇翻咧，我覺得即係蕭若元咧，你可以講佢迷迷，講佢人力，講佢其他嘢。但是他的政治立場就很統一的， 他從來都是這樣的， 他說港獨不對，他不贊成武力抗爭， 是 吧？ 他沒什麼點變的， 他一直都沒有變到，我由雨傘的時候觀察到現在他很 consistent， 倒梁還有冇改變過 㗎，冇改變過。 所以阿仔啦，蕭定一都話咧，即係有生之年都唔會支持港獨。 我覺得就而家時急馬行田啦，因為我估啊，成報揭喺即係如果用翻左派嘅邏輯啊，不遲不早啊，偏偏喺而家呢個中紀委嘅工作組進駐呢個港澳辦與中聯辦嘅時間裏邊咧，就係去起啤兼發圍，走去喐呢個中聯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嗱，佢你記住個城報咧講香港四人幫咧，係除咗張曉明、梁振英之外，包括埋大公報、文匯報嘅老細姜在忠喎。 就另外一個就係剪影嗰個，就大家估都係董建華，因為剪到好肥同埋平頭裝噶嘛。嗰、那個剪影。 當然有啲人講張德江啊，真係真係亂嚟噶啦。 嗰、那個笑片啦， 笑片嚟噶啦。 係啦，咁如果呢個四人幫嘅講法成立嘅話咧，咁即係咧就係要為呢個西環參與製造港獨呢樣嘢咧去表白啦。 嗯，咁所以就亂咁射，就求其揾個司徒 遠射住先。射落去。 唔係嗰個就佢似乎揾到啲嘢啊嘛。 係，因為要後邊嗰啲咁樣公司嘅點樣買賣咁樣。 系啦， 有證有據， 但系問題就係而家呢個時代咧，就係有 Google 大神咧，就好難再用呢啲咁樣嘅似是而非嘅調查報導咧。 嗯， 即係等於話阿黃之峰受呢個 CIA 美國海軍特種部隊、 海豹突擊隊啊 訓練啊呢啲咁嘅笑片嘅嘢咧，即係講出嚟都係即係。 即係你見到佢可能係河豚咧，似唔係河童啊？ 河童 係嘛？咁即係 大佬，即係一隻手指尾都捉得死㗎啦。其實係，跟住又話阿鍾庭耀嘅駕駛技術好明顯受過 MI6 特工嘅訓練啊！呢啲即係睇得多。黃曉明同埋阿劉德華而家賣緊廣告嗰啲。嗰啲咩咁嘅垃圾 咩特務片啊？ 特務片真係即係勾到咧，我見到啲海報真係想打爆佢。而家呢個年代仲有啲咁勾嘅海報喺度， 嗰啲人嘅化妝啊、髮型啊，都嚇死你嘅真 係。你睇過先叫咩？ 我諗係另一套呢個叫做《富春山居圖》嘅翻版嚟嘅。劉德華而家大陸專拍呢啲咁嘅垃圾戲嘅真係。 唉，真係呢啲先揾到似一億幾個億幾個億。 真係喎，你賭成三咪係咯？ 係咯。 賭城風雲三啊，大陸係越垃圾嘅戲越揾到錢嘅喎，係嘛？咁你而家香港咪一樣咯？你要越垃圾嘅人，喺政治上咪會越上位咯？呢、這個越渣嘅人，水平越低嘅人，因為佢好簡單嘛，共產黨就係如果你人叻，佢唔敢用，唔敢用你，因為佢覺得騎唔到你嘛，係嘛？佢一定係要你第一就係、是、貪錢啦！ 哇，呢啲人唔係啩？ 係啊，叫做偷天 偷天特務啊！ 哇，喂，呢個似最佳拍檔嗰啲就笑片嚟 嘅。最佳拍檔都嗰啲 poster 都畫得好過佢啊，遠大用都。 我愛夜來香好過佢啦，但係佢有啲似我愛夜來香咯。 咁呢個笑片嚟喎， 即係似嗰啲八十年代尾嗰啲港產片咯，似啊， 即係勾到咧。所以佢就你點會唔香港人唔抑鬱咯？我話俾你聽， 呢啲啊黃牌鬥黃牌啊， 係啊！你睇到嗰啲咁嘅電影海報，你就知道 哇！ 即係咧，即係我諗八十年代嘅港產片都唔會係咁啦，已經。無論你拍到個後期製作幾咁 fine 都好啦， 係 始終喺度垃圾片，一睇就知啊！呢啲係 仲要加埋幾隻個簡體字喺度啊！直情係一陣涼味。 佢嗰陣涼就最慘係咩咧？佢扮型而變咗涼啊！ 係 佢唔係真係涼啊！你以前黃土地啊，即係張藝謀啊、陳凱歌嗰啲電影咧，都真係賣嗰種農村 style。 唔係就最近有套叫《山河故人》啊，佢都係 佢唔係涼《山河故人》 好型添，係咪先？但呢啲唔係啊嘛，呢啲扮 hip 啊嘛。扮洋化嘛，但系整出嚟不倫不類嘅。 大佬，你嗰啲特務咪林雲基講曬咯，仲扮乜嘢？ 拍台拍得啊！中央專案組 扮乜嘢呢啲咁嘅特務啫？ 同埋嗰啲特務唔係咁樣，嗰啲特務都係孭斜孭袋啊， 好簡單嘅啫，中華全部有 dress code 嘅，第一小平頭，第二風水甲， 係 呢啲邊一忽似劉德華？ 仲有斜孭袋， 係啊， 斜孭袋， 跟住就戰玉橫生咧，著件咁嘅飛機恤， 係。系咯，即系林明基啊， 咩用男士手袋仲有， 系啦，丝质 T 恤咧就摄喺个皮带里边 嘅，仲系用金利来嘅皮带， 系啊，系嗰啲样噶嘛，点会系呢啲啫？ 呢啲咪就系满足佢哋呢个自己强国人嗰啲咁嘅想象咯喺度。 但系其实咪又系西化呢张 poster 有啲似超人噶，即系我都觉得 国产007 唔系啊，有啲有套叫 唔系似嗰套 The Man from Uncle 啊嗰啲啊。是啊 ,Kingsman 啊 ,Kingsman 那些。 但是他差得很噁心，即是不倫不類。 你看看 Kingsman 啦，又是一个圆圈，有堆人在里面这样咯。 那次也是特務片來 的。不是这 些咯， 是啊，一个圈。 其实他没东西呢，是抄呢。 对啊，不是那些。 嗱，佢通常抄啊，咁啊，抄咗人哋最渣嗰啲喎。 你睇抄到 真係好似啊， 抄到 真係似 Kingsman， 又係一個圈咁樣，真係好深啦。一個圈幾個人頭，一個圈幾個人頭， 揸住支槍， 而且下邊呢一腳啊，你睇下呢腳 exactly 一樣嘅，你睇 揸住支槍扮占士邦。 所以我咪話咯，啲藝人無論佢幾咁親民都好啦，實際上咧身體係最誠實，你睇佢做乜就知啊。香港最危難嗰陣時。或者面對而家嘅局面嗰陣時候，佢哋會選擇做咩咧？繼續喺大陸拍呢、這個，就算好多人話 周潤發點樣親民，我覺得係 bullshit。無論他平時行山怎樣親民，都這個人是繼續在大陸在那裡拍垃圾片的，是拍那些《賭城風雲三》拍孔子的人，是不是？你不要說 華麗上班族， 我不是說你樣樣東西都要垃圾片，這裡 對，就是 我不是 說 你東西都要政治表態，好像何韻詩那樣。不過你做一個香港藝人應該做的事，行不行？ 就是華麗上班族講香港裡面那些全部大陸演員來的， 那同景就是啦， 每個人都是只有兩個字的個名 字，就是 我叫咩？个叫李想，哇！ 即系搵咁多钱， 李想 点解唔去即系投资翻去做翻一啲？嗱，你睇到荷里活好多电影明星都系啊，自己都会投资翻， 自己做 producer， 自己投资 吓，麦迪文嗰啲全部都会做 producer 拍翻啲戏啦。 离婚嘅阿 Brad Pitt 都好多啊， 但你睇香港啲艺人就继续拍呢啲大陆合拍嘅垃圾片，合拍片唔系话全部都系垃圾。但他們拍的那些特別垃圾的， 所以我說 因為他要將最多的錢給到 casting 嘛， 給了 他的人聲。 有些人可以突破盲腸的，比如以東昇那樣，薛挺三的話裡面，我就很想他的結局是現實的結局，後來全部攬炒燒了一鍋，全部瓜了。 但他的角色，我不是他的戲要重拍就要加多一個角色，就是梁振英。 是啊，他現在就有個方中信， 他現在就有 那些， 他最多都是地政處有收錢，有官，但他只是去到地政處的 level， 要再高一 点，要再高一点，就是古天樂交 錢，有一個做個咩叫 Task Force 的主席，是吧？ 即是證明現實比個電影更荒 謬，更荒謬， 電影都是去到， 所以電影沒有人看， 你當日李以東昇，一班人在談劇本呢，他如果有條巨獸說不如寫埋個特首下去，那個人黐線， 那時是會踢橋的嘛。現在現實已經告訴你特首都做， 不是啊，就算那時候這個莊文強說喂加埋一個特首下去談判，以東昇都說你都忘 記，你有沒有搞錯， 被人笑了， 你 不 離譜好啊， 離譜啦，港產片說你浮誇了，被人說結果真的 現實是更離譜，然後在酒樓裡摸底吃叉燒， 不是，所以就還要出來說埋張志光特首親自拍門嘛，還有三十幾幅地， 所以以東昇叻極都拍不到一套這樣的戲， 所以就要找蕭若元去做監製這 樣就叫 3D 玉蒲團找個仔出的了、 啊啊、叫做 3D 橫州玉蒲團、啊、 3D 橫州玉蒲團、yeah、 就跟曾樹和夜晚黑六八九拍門， 大字頂草帽， 其實是機 film 嚟，可能 係大字頂草帽，餘下就一絲不掛，係咪先？然後六八九咧就黑口黑面， 硬曬。嗰頂草帽曾樹和唔係戴呢個頭啊！ 哇，好重口味 啊！而成個場景喺個貨櫃裏邊嘅， 哇，夠咯啊！哇，冇得頂啊！真係， 冇得頂啊！真係， 要揾 3D 數碼嚟投資先得啊！真係，我哋出橋啊！ 即係嗰啲草帽飛埋喺個鏡頭嗰度， 都係我諗啊！蕭定一嗰啲， 跟住又阿朱海迪俾人斬爆血啊！咁樣。 在个货柜里面爆开，但是我就说这些连一港产片你怎会看呢、嗯、我都说你每一天即是习以为常去到个地步、嗯、即是这些这么荒诞的东西，而美其名就说关注建屋问题，就走去修改地积比， 逐单去谈， 喂大佬，政府高层开会里面由特首去提出给香港兴业修改在愉景湾的地积比率，只是讲出来这下都拉得了，是吧？已经是 应该是 你只是拿出来讲这下、嗯、是不是逐迹行为啊？这个喂大佬，你以前戴德梁行或者你以前做测量师的时候、嗯、有没有帮香港兴业，或者你现在手头上仍然拥住股票那些有没有帮香港兴业做生意啊？这个是调查方向来的，真的他有跟 BVI 公司的，其实是是吗？我就想问一下究竟现在什么南德意志报那些呢、嗯、那么多 BVI 的陈茂波又对了出来呢，啊、我就等極都等不到， 他大德梁行執了，但是還有一間大德梁日本的、那個、 那香港興業有沒有日本的生意交給這間大德梁行、啊、我看 傳媒 說 就說大德日本那間大德梁 茶茂星有沒有、啊、 有關， 當然有啦，當然有啦，我就說香港零一渣就渣在這裡嘛，你有沒有查過姓茶的有沒有交給這個日本大德梁行做生意啊、嗯、 他未必是渣的，不過查到那裡位置就這麼好出了， 就去到這裡算了， 是 是啦 所以你現在看到其他新聞都是的，無論調查到哪裡，你套丁其實零一查了很多的、嗯、參與套丁那些、嗯、跟住沒有人 follow 的，其實又是大家已經是以前就一單新聞還可以論一個禮拜、嗯、現在根本上一單新聞你今天已經下午開始，現在傍晚已經在說梁齊恩自殘了， 系咪又上个上座嗰啲手受伤？ 即系个老豆叫佢，喂，你画翻啲啦， 整几嘢咁啊？ 咁等我唔使 take 咁多 hit 啦， 即系帮佢分担咁一啲即系 观众嘅， 即系咁啊！呢个双光都分担唔到啦， 系啦，就个女都出埋啦， 帮我爹哋啦， 即系特登整肥个女， 即系悲哀，跟住就系。 唉，真 你看到上次由你想想由赤柱豪宅僭建开始，哪一单不是要个政策来 去迁就他、然后结果令到整个政府的公信力毁灭。所以我就说，如果这样的人仍然觉得自己可以连任，要应该现在陈启宗出了声，张志刚出了声，就是说他的 campaign 已经开始了、是帮自己 campaign 连任了、就究竟是等北京拍板，还是北京拍了板给他去马，而所以他一开始 campaign、开始即系竞选工程咧，我觉得就似系后者多啲，即系话表明他是想连任，然后希望北京拍板支持他连任，即系呢个可能性系大啲，因为零一就有两个讲法嘛，佢话一讲法就系两套剧本啊，剧本一就系佢连任，不过就揾叶刘去陪跑，剧本二就系佢冇得连任，咁就直接另外胡蘇仔又好，林鄭又好，就一件入閘。咁就如果佢冇得連任，就唔會有兩個入閘噶啦，建制派。咁而家就因為好多各種各樣嘅理由，包括係呢、這個張德江啊未翻去啊等等 click crack 咧，所以就唔可能喺九月咧就拍到板。咁就要去到十月先至可以拍板。所以他當初答應了九月會公布自己動向，我估計他現在就當由哼哈二將出來就發表這些意見， 等於半公布了， 就半公布，我覺得 就是我有這個意向了，即到時可以縮回呢就都縮到了， 是的，因為他到時到後就你那些矮雞疹那些就隨時可以唾面自乾的嘛， 朗尼的那個 系啊，咁咪可以话喺都人 朗尼疹啊！ 佢好蛊惑嘅，朗尼疹就话咧，我睇唔到有理由佢唔连任。 即系我冇讲过，我冇僭建。 Yes， 系即系 double negative 嘅。咁所以咧，呢啲 double negative 嘅讲法系咩咧？通常系用一啲所谓 defensive， 即系一啲叫做防卫式嘅说法。即系人哋问你有冇做过啲坏事，然后你就用呢、這个，我冇，我记得我冇讲过，我冇僭建。咁樣就係逃避噶嘛， 亦都可以即係進可攻退可守， 或者你可以學阿容 B B 啊，不如你話俾我知點？ 哦，呢、這個就同今朝呢個 Donald Trump 嘅辯論就好相似喎，我覺得。 你話俾我知， 所以我就話 Donald Trump 應該就係熱土城嘅信徒嚟嘅，可能佢睇得多香港電影。 佢成日睇香港啲競選， 香港競選辯論睇得多喎。除咗 interrupt 人哋之外咧，就係、是。我不知道今朝但听众有没有看啦，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次电视辩论。 我有看啊，竟然。 你觉得你最 impressive 是什么？ 就是很不 impressive， 成好闷。 这么反高潮。 好反高潮，因为两个都不精彩，就是 Donald Trump 以为他会爆炸发癫，会有些很黐线的行为，又没有。希拉里又不是很 sharp， 知不知道你对朱木呢？我觉得我想我的听众可能年纪比较轻，那些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其你對朱木是一個世紀大騙局啊！林上宇嘅講法， 城寨出名是年紀比較大的喎， 係咩？ 係啊， 就我哋網台之中年紀最大。 係啊，哦，竟然 咁奇怪， 唔係咯？ 如果你後生嘅，你話聲俾我哋聽。 係咯， 其你對朱木咧，就係、是、我當年小學睇嘅，特登逃學去睇嘅。 卫星转播噶， 系喺呢个拉斯维加斯世纪比赛，就系、是、日本嘅第一摔角手 啊！ 呢、這个朱木对呢个世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咁咧就結果成場咧就係呢個朱木就瞓喺個台嗰度，而奇利即係當時叫奇利啊，唔係叫阿里啊嘛。 其實， 就圍繞住佢用呢個蝴蝶步法喺度周邊走嚟走去， 但係冇擺到眼， 但係就兩個係冇接觸嘅係。 佢唯一即係阿里有啲損傷咧，就係 硬 到佢個腳瓜咯， 硬到佢腳瓜。 但係佢啲拳咧就打唔到落地下， 因為佢瞓咗落地， 而佢就想用關節嘅嚟對付佢，唔會攞只腳。 係 咁啊。 一個人喺度轉咯，瞓喺地下轉，仰卧喺 下喎。咁啊，朱木一上場冇耐就瞓低啦。 系， 跟住一瞓低就兩隻腳喺度轉轉轉咁樣，就喺度向住呢個拳王啦。咁即係成場之後咧，得到嗰個嘅評述咧，我到而家都記得嘅，叫世紀大騙局，奇利對朱木。咁我感覺啦，我又冇睇曬，但我感覺咧就係、是、咧， 就 Donald Trump 的技巧呢，就跟現在的一些的新從政者很相似的，他就攻擊現任那些都是說你過去這麼多年都什麼事都做不到，三 十年都沒有做過事， 三十年一事無成，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是三十年的， 是的， 咁跟 Hillary 三十年有咩關係咧？其實 即係佢從政嗰三十年啦，話 Hillary 對。 係啦，咁第二咧，我覺得佢亦都挑動一啲民粹嘅啦。你見到佢咧，佢稱呼啊希拉里叫做 Secretary Clinton， 係。 咁啊，希拉里稱呼佢叫做 Donald 嘅啫。其實，咁以往嚟講，電視辯論就好少咁樣咧，去 name 對方嗰個 official， 即係個官方個稱呼。 嗯嗯嗯。 Secretary Clinton 呢個咧，其實係外交上人哋咁樣叫佢嘅啫，其實係。因為他曾經做過呢個 國務卿， 奧巴馬政府嚟做國務卿啊嘛， 即係佢要 tie 佢 with 個政府咯。 係啦，第一就係而家政府，第二咩咧就係覺得佢一個高高在上嘅一個權貴精英啊。 嗯， 咁因為成全球我節目都講過，而家有一個趨勢咩咧 ？Anti politician。 嗯， 即係 Donald Trump 唔係因為佢辯才叻，我覺得，而係因為咧，而家世界上面一個新嘅浪潮喺互聯網發展到今日咧。social media 咁普及嘅情況底下咧，普羅大眾咧越嚟越捲入呢個政治同公共事務評論裏邊。 嗯， 而佢哋係對於嗰啲精英嘅語言啊，佢哋嗰套 insider 即係嗰套嘅 language 等等咧，係完全係唔接受嘅。 嗯， 甚至係反感添。 係， 即係佢係反精英同埋反華式。 即係希拉里就被視為左膠啊，其實係。 嗯。 咁而呢個 Donald Trump 就係代表一種嘅所謂本土派嗰種， 或者扮素人啊， 扮素人啊，係啦，我唔講咁多呢啲政策嘅語言啊，美國東岸嗰啲精英講嗰啲 language 啊，同埋嗰啲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嗰啲咁嘅評論文章等等呢啲咁嘅嘢，就一味咧就係呢個打爛仔膠、爛達達，同埋咩咧係扮素人。 但最慘佢啫，又唔係真係好爛達達咯，即係佢呢個所謂 interrupt 佢好多次，其實都係29次啫，同埋都係即係唔。又即係如果你講 interrupt 啊勁啊嗰啲咧， 佢冇料到 嗰啲嘅選舉， 但佢 interrupt 完佢冇料到啊嘛， 係啊， 嗰下先係問題。 而且你可以係唔理佢嘅，即係由得佢講完咁佢繼續自己 講。即係好多疊聲， 又唔算好多，唔算好多，同埋即係入邊咗兩個都其實。都算斯文嘅，即係特朗普，我以為 其實我睇咗 會係更加爛仔嘅。 臨到後尾嗰度，我有睇， 都唔係好爛仔。 我覺得Donald Trump 咧就好似真係好有禮貌，即係唔係話好兇神惡煞。 所以佢都話自己嘅優勢就係脾氣好。 呢個金句嚟㗎，係 真係狂嚟㗎。 係啊，佢金句嚟㗎，呢個係。但我覺得希拉里又比想象中差 嘅，係啊。 其實個原因我覺得太過四平八穩， 係啊。 可能亦都係即係知道估計啊，呢、這個 Donald Trump 係用呢個叫做關節技失狀打下音啊，批爭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咧，佢就即係一路都係好好，即係點講啊？即係呢啲叫做祖雲達斯嘅踢法啊，其實即係以防守為主啊，係 不温不火啦， 不温不火，同埋佢好即係佢係以。自己熟練啊，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啊，對很多政策的認識啊等等， 自己掟很多數據出嚟啊， 即係用數據嚟去顯示 Donald Trump 係一無所知啊。 不過我睇完呢度咧，就睇翻尾嗰啲 CNN 做嘅分析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唔需要叻，又唔需要講真話嘅。總之你夠面皮厚， 又生跛咯。 啊，因為希拉里所攻擊佢嘅嘢咧，十次有。八次是講啱咗， 中噶， 即係話，喂，你嗰陣時唔係咁講喎，咁個 Donald Trump 話，你錯，佢唔使你噶，大聲得噶，你錯。 香港都係咁噶， 係啊， 係， 係啊，喂，大佬，你嗰陣時唔係 講過又冇講過， 我邊度講過？ 冇講過， 唔咁咪得咯，係啊， 冇得噶啦，咁你唔使再打落去噶啦， 因為冇人再 follow 啦嘛， 係啊，咁你嗰啲記者抄翻出嚟咧，每一次 accuse 啊 Donald Trump 都係啱嘅。 嗱個原因就因為 Donald Trump 佢 appeal 到一啲咧，本來對政治唔係咁熟悉。 嗯、 或者是不是那麼活躍的人、 那些人有兩件事，第一他是以情緒為主，第二他是用 憎恨去建立他整套那個政治的傾向， 最重要就是你要找敵人幫他、 然 後去攻擊那個敵人、然後叫口號、根本是不需要，其實香港都很相似，我覺得、是不需要什麼政策分析啊、政策研究啊，或者是一套羅合乎邏輯的政策推論、 比較 簡單，你說喂起公屋是會給了新移民的、咁你起碼攞個數據出嚟喺過去編配公屋， 係啊， 你咪叫阿鄭松泰入條 petition 問都得噶，入條 oral Q 問問政府咯，係啊，咁你咪有料到咯嗱，你咪立住個數據，嗱死咗交豬海地，你仲唔係為呢啲咁嘅蝗蟲嚟去做嘢咁樣？ 但其實如果你是另一派的人，即係譬如話我做嘢踏實啲嘅，其實你網上有曬數據嘅，嗰啲公屋咧，啊，嗰啲公屋其實唔夠5% 俾到新移民，大部分都係俾香港人。但係如果你是 appeal to 嗰啲人嘅情緒同埋對某個族群嘅仇恨咧， 唔需要數據， 唔需要數據，數據錯咗你都贏嘅。即係我覺得Donald Trump 就係咁啦，因為投票俾佢嗰啲人咧係唔 care for 嗰樣嘢。 我覺得呢個係世界現象嚟嘅喎，呢個 Donald Trump 現象啊，不唯獨是美國喎。而係話以往你政治對人嚟講個門檻係好高嘅，但係而家政治嘅門檻係好低嘅。任何一個你而家香港都係嘅，你去茶餘飯後，你去食茶餐廳啊，搭巴士去聽啊，其實討論政治啊、討論政策嘅人多咗好多。而很明顯他們就是基於生卑來說的，即是變成以往覺得掌握著分析工具的人，就好像沒有了個優勢。我覺得傳統建制精英，譬如 Hillary 這些就是了，耶魯畢業，就一路做律師，然後呢就跟著就幫我老公在這個硬色州從政，一路扶搖直上 做參議員那些， 做紐約州的參議員，就 是一個所謂 professional 的 politician。 Donald Trump 就不是，根本一路他都不是一個 生意佬， 不是一個生意佬， 但他不是一個成功的生意佬，他負責他 覺得他自己很成功。 如果你香港如果你香港這樣真的有朝一日肥佬禮去競選特首，如果有普選的時候，我覺得他都會贏的。 不是，其實有些時候 肥佬禮那種 style 呢，是啊，他會贏的。 背景就像王維基，就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有很多錢。 但王維基就問題，他的 adopt 了一套左膠的論述嘛。如果他在選舉裏面他不用那套左膠論述，不黏泛民可能還好一點，是，但問題就是他就最後尾變成大愛同盟。 其實我覺得 Donald Trump 是像全盛期的詹培忠，即係嗰種嘅口沫 脱絕，係都似 嗰個 格都好似， 係啦， 嗰個 temperament 就好似， 就係呢個叫做 cheap 版嘅特朗普啦，係啦，即係而家嚟講， 因為詹培忠你見到佢喺澳門賭錢，又話要包曬成個廳，又話我從來都未輸過，即係嗰種嘅口吻係唔係唔緊要，總之佢講嘢就係咁嘅。係， 所有女人都係。 都是咩嚇？ 咁 而家可以唱歌啊，全部都是雞 嘛， 唱歌。 係啦，係啦。 咁但係其實真係話咧，呢啲 anti-elite 咧，同埋呢啲咁嘅情緒同仇恨咧，其實全世界都開始吹涌風啦。呢幾年， 同埋我估亦都係同即係互聯網比較容易去散佈呢一種咁樣嘅情緒，或者總之你唔需要好深入思考，你只要啊有一個生卑中咗你個情感勾住咗咧，就已經搞掂。咁同呢個即係互聯網嗰種嘅即係資訊嘅爆棚都有關係。 但係呢種論述嘅方法，佢一來佢簡單易明，左膠論述嘅問題咩咧？佢第一佢複雜，第二佢自己都唔信，講嘢口窒窒啊！真係噶，你見到即係好多香港左膠嘅問題都一樣嘅，即係面對一啲嘅本土派嘅即係批評挑戰嗰陣時咧，即係佢冇嗰種一往無前，就係話我冇講過，佢哋唔會咁啊嘛。係，你明唔明？ 即 係 冇嗰種後， 即係等於係啦。你讀社會科學、讀社會學啊呢啲出身嘅人咧，你總會覺得個理論係有缺陷嘅，好多嘢係冇100% 絕對嘅，所以你講嘢咧，你實會兜一兜嘅，即係你唔會講到， 你都會有啲保留，係 啦，唔會講到咁絕。 即係其實佢講啲嘢，你係好無稽噶，皇天擊殺咁啊，係咪？ 佢有解釋嘅，其實而家 佢而家寫咗好多嘢解釋啦， 最新有解釋皇天擊殺嘅，其實係一種咩？等你驚啊咩嘢？ 同埋佢話係我先講得㗎，第二個人唔講得㗎，第二個人講係冇用㗎。 落地獄都有解釋嘅。 係啊，係。然後跟住話密室談判，擁人去死係嘛？即係。 但係呢啲嘢就我覺得係一種傳染病咁啊，譬如人血饅頭咁，大家就鸚鵡學舌啦，開始就乜嘢都變咗人血饅頭。咁人血饅頭用到一個地步咧，就明明佢係一個野菌包都變咗人血饅頭，即係冇咗意思啊！你明唔明啊？其实当初这个典故是这个药是吧，来自鲁迅那边。 鲁迅的一个是讲这个抽筋的，就是。 药就是围观这个斩头之后。 斩头。 而那些人呢就不单止无动于衷，而是为了治疗那个肺痨或者什么东西。 肺痨啊。 就将馒头走去染 了 那些。 染了那个死刑。 死刑斩头的 人的血。 那么吃了之后就可以医肺痨，那些人就宁愿去抢那些血。 他是讲紧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个斩头那个叫夏禹，其实是影射抽筋。 抽筋。 就是说哇那些人杀了头，然后就为了革命，为了那些人，那你就饮了那些血。那么又说其实第一个在香港用的是长毛。 长毛啊， 是啊。后来他又被人用这样 的。而且人用来说回他。 说回他嘛。 但去到個地步就大家都仗當咗個 冇曬意思 嘅，冇意思係啊，即係 loop 都冇曬 噶啦， 冇曬意思嘛。所以如果一個嚴肅嘅政治討論咧，其實就變咗希拉里嘅強項嚟嘅。 係。 而 Donald Trump 就一路好似豬目咁啊，其實佢唔進入去嗰樣嘢，其實佢根本唔進入個問題嘅。 嗯。 你睇佢 campaign 到今日都好啦，呢條友咧佢係唔進入嗰個問題嘅核心嘅。 嗯。 因為佢知道一進入問題嘅心，你就要交答案啊嘛。 係。 咪等於尤惠晶一樣咯。他咪會呢個挑起自風機，就係話：，誒、哎、最衰咧，呢個政客泛民政客三十年嚟同人談判，被人呃足三十年，一事無成咁。咁佢唔需要問咁 ，what next？ 如果係你做嘅話，你會有乜嘢方法係比而家呢個方法更好啊？係、 嗯、 嘛？咁我哋一定要抗爭，咁點樣咧？點樣抗爭之後又可以達到呢個咩咧？即、就、係、是、實現到雙普選。嗱，呢、這個就似梁振英嘅 style 啦。梁振英當年係咁啦。我哋唔需要起焚化爐，唔需要擴建堆填區。好啦，跟住。台下就問佢啦，咁點處理嗰啲 源頭減肥 廢料咧？我哋只要上下一心，大家香港人、嗯、 齊心得， 佢齊心源頭減肥就搞掂啦。 係嗱，佢有少少嘢講嘅，有丁堆內容，但係嗰個內容就好明顯益自己嘅。譬如話，佢話係要反而咧減税，有錢佬要減税，減嗰啲富人税，於是令到啲有錢佬咧就更加可以即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啊！呢啲咁樣嘅講法，咁希拉里即刻話佢仲喺度講緊滴漏效應，唔係啦，掛鈎到爆啦喎，已經咁樣。咁但係佢就回應到， 但我相信你 已經回應到。 你如果是那些原本不熱衷於政治的人呢，根本上他聽到滴漏效應，他不知道希拉里講咩。 咁又係， 係你係啦，你對政治有所認識的人才知道呢個 trickle down effect， 其實係自由學派裏面一路以嚟講，即係田北俊之流，就講做大咗個餅，而大家就可以通過呢個餅大咗之後一路向下滲透咧、 嗯嗯嗯， 大家都可以分到啲，係 啦， 就係咁啊嘛。咁但係你對一個普通人嚟講，佢會覺得，咦？Donald Trump 所講嘅嘢啱聽嘅喎， 佢講嗰啲係三歲小童嘅嘢。誒，嗰啲中國人同嗰個俄羅斯人啊，好惡啊，又攞曬我哋啲工作啊，係嘛？咁嗰啲墨西哥人就成日嚟啊，嚟咗之後嚟咗八百人，我有聽嗰度嚟咗八百人，你應該趕佢遣返佢噶嘛，竟然俾咗佢居留啊，用曬我啲福利啊，咁同香港呢啲 咪就係啦，挑動嗰種即係仇恨情緒嗰種啦。咁仲另外有一個位咧，佢真係冇進入噶啦，就係、是、嗰個主持問。咁你話即係對於槍械嘅問題，而家咁多嗰啲即係黑人被射曬嗰啲咁樣，咁希拉里都答得唔好嘅其實，咁但係佢就好笑，佢話啊咁多差人啊、剩啊嗰啲咧，而家即係會射殺啲黑人啊，或者射殺啲平民，佢話最緊要咧就係 law and order， 最緊要法即係法律。 你咁似容海恩， 係喎，即係法治， 即係直接答 係啦， 依法治國， 唔好直接答問題， 係淨係話 law and order， law and order， 好似嗰啲牛仔片裏邊。 但係其實人哋而家講緊，而家邊個唔守法咧？而家似乎係講緊啲差人守法啊嘛，你就喺度講 係咯，而 家執法者唔守法喎，你仲喺度講 law and order， 即係狗唔搭白。 而家去到一個時代係咩咧？係 bullshit 比謊言更有效。 係， 你留意一下嗱。方言是什么呢？是有真假的、 嗯、 是可以否定的，可以否证的、 嗯、是 bullshit 是没 有真假的 是不可以否证的， 就是他很简单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全部都是 bullshit 来的， 你没有得证明或者不证明那样东西嘛， 你怎样来界定什么为之 great 呢？ 就 feel good 嘛、 嗯、所以我就说现在你留意一下，在这个我想近这十年出自政客又好，啲人嘅口中咧，其實大部分係廢話嚟嘅，廢話當道嘅就真係嘅，即係嗰啲廢話去到個地步咧，係已經成為金句添。 嗯， 係嘛？即係已經成為金句。 好似我喺 weekend 嗰度去咗一個對談啦。 嗯。 咁啊，我就講啦，譬如話我話其實 knowledge is power， 即係知識就係力量。即係其實我哋一定要做一啲，即係可能我都幾交咯。我話你要尋真相，你尋咗真相，你就顛覆咗嗰件事。咁啊，對方講咩？即係我唔係同佢辯論，但係佢好似同我辯論。佢話我睇過 Game of Thrones 咧，佢並唔係咁講。佢話 power is power。喂，呢啲就係冇意思嘅，呢啲一個生筆嚟嘅。咩叫 power is power 咧？因為你嘅敵人即係你朋友，最危險嘅 跟住你就認真你就輸啦。如果佢咁樣答你嘅話，朋友，我睇過 House of Cards， 喺裏邊嘅話，佢嘅講法係咩 ？Power is power and power， 拋窒佢咯， 係啊。 你使乜咁认真同佢讲嘅啫？ 好费事啊，费事啊，真系。然后跟住，原来对方系国师嘅信徒，我更加唔想得罪佢啦。 但系佢竟然可以用呢个 Game of Thrones 嚟做一个好似权威咁样。 即系而家美国嘅知识水平就系咁咯，啲人。Power is power， 講啲嘢即係 it sounds very。 其實似《環球時報》，我覺得係咯，係《環球時報》嗰種腔口都係一樣嘅，都係充滿住 bullshit 嘅，真係㗎。佢唔需要真假條件㗎，係咪？佢而家最近嗰單嘢同新加坡外交部轟佢啊嘛，就話佢喺呢個NAM 即係嗰個會議上邊，就北結盟運動會議裏邊咧就提出，即、就、係、是、菲律賓嗰個對南海嗰個嘅主權要尊重菲律賓嘅主權啊嘛。咁跟住就佢《環球時報》好笑喎，成段新聞裏面冇講邊個人講喎，消息人士透露，消息人士透露，新加坡嘅代表又拖慢個會議啊，又提出一啲嘅攻擊中方嘅言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走去插人嘅咯喺度。跟住人哋外交部投訴佢，仲插多人哋嘅鍋嘅喎，其實係係咪成件事嘅新聞裏邊咧，究竟邊度係真邊度係假，你唔知嘅喎，係咪？究竟佢係咪編造緊嘅新聞，你都唔知嘅喎，因為完全冇新聞消息來源嘅喎，所以我就話去到個地步就係咁咯，而家。永遠都是一種點講咧，係一種腔口嚟去 spin 你，或者係一個叫做咩虛張聲勢，其實即係呢啲所有呢啲嘅言論啊、政治嘅討論，都係變成一種虛張聲勢，走去兇人嘅啫。你根本唔會進入嗰個問題嘅討論。嗱，希拉里民主黨嘅問題係咩咧？就係零八年嘅金融海嘯之後，其實好多美國人都知道呢啲嘅所謂嘅咩自由經濟學派啊、學者啊、精英啊等等係撲街嘅，因為佢哋所做嘅嘢其實表面上係大愛，實際上佢哋 free 緊大資本家。而零八年海嘯之後咧，含忍嗰啲咧就唔係呢啲有錢人， 就係窮人， 就係嗰啲窮人。所以佢哋對點解特朗普係一個全球現象係有原因嘅，因為過去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希拉里喺政府裏邊嗰陣時咧。包括其實你可以講由九十年代開始都係新自由學派嘅一路主宰住， 係啊， 成個公共政策嘅時代， 即係列根之後打 出高單 業 啦， 係 咯，呢啲咁嘅 減税啊，去規管啊， 然後跟住就 privatize 啊，香港都係㗎， 減公共開支， 領匯將佢上市， 唔係嗰啲咩大市場小政府嗰啲咪， 減低政府嘅資產等等， 種落呢啲因係共和黨嘅部署小部署嘅兩任總統喎， 再之前 係 列根開始咯， 列根一路開始， 大卓爾開始， 但你去到克林頓年代咧，其實佢好多嘅改革措施都做唔到嘅，其實before奧巴馬之前最早提出醫療改革嗰個其實是克林頓啊嘛，其實醫療改革目的是 benefit 緊嗰啲最窮嗰啲人，冇錢供醫保嗰啲人啊嘛。 嗰陣時就話諗住揾希拉里做 嘅政府科税啊嘛， 係彎咗嘅其實嗰陣時係， 即係跪低咗做唔到。 而我覺得你睇到嘅之前查黨興起啦，其實都係對啲即係喺金融海嘯之後一個嘅反動嚟嘅。嗱，你睇到嘅大陸亦都係啦，好多民粹主義抬頭啦。對那些中產精英、啊、維權律師等等那些不信任、啊、香港也是、啊、即很多對傳統的政客也不信任、啊總之就一定是、就是、別有用心的、一定是什麼的、就是、你說不出是什麼來的就總之就是三十年一 次 總之三十年什麼都沒有做過總之就說你是在那個權力裏面呢你譬如一路都在那個建制裏面呢就是衰的了、就是說你那些叫老鬼老餅嘛不知道叫做什麼那些叫做大佬嘛、就是你、就算民主派都是你成日都在個議會裏面是吧即是他又覺得 那些 選擇他就衰的 了 當你否定了議會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又爭著進去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虛偽嘅，就係呢樣。 所以佢唔需要 自己，即係你咁後生已經咁虛偽咯。 自圓其説㗎， 你明唔明啊？你否定曬人哋所做嘅嘢 ，OK， 我就擘大雙眼睇下你可以做乜、原來你都係削尖個頭懟入去個議會。 唔係你而家落， 仲要走去爭去坐隔離小學雞添。係咪要約要話快必啊慢必讓讓個房出嚟， 係 即係中間有個房。 第一件事，點解你唔係走去跟進呢啲官商鄉黑嘅嘢？而係跟進自己間房兩條友可唔可以坐埋一齊？ 即係而家咁多議題， 你話佢唔 關心，佢又唔聯署，又唔表態，又唔講嘢，但係咧就 跟住你一 challenge， 你一 challenge 佢，佢就話：誒，三年嚟乜都做唔到，咁你點咧？你尤惠晶點咧？係咪好快見底嘅咯？呢種咁樣嘅 Donald Trump 式嘅辯論方法唔熬得好耐嘅啫，因為 Donald Trump 選唔到或者選到就唔需要做呢啲嘢嘅啦嘛。 係， 佢唔可以一世四年都係用呢種方法咁樣熬落去嘅喎。其實係 最慘會選到啊，變咗有四年。 選到又好簡單話俾你聽啦，White House 有一扎 staff 自動就會改造佢嘅啦。係，聽啊，李方佢真係攞住嗰個嘢啊，咁容易發射核武咩？係咪先？呢個係希拉里製造一個恐懼，等人哋唔好投票俾佢啫嘛，電腦嚟㗎。 你放唔放心俾核武個鎖匙揸住啊？咁啫嘛，其實，大佬你後面嗰啲有國防部啊，有成個軍事體系嘅人喺度啊， 有成套制度 protocol 喺度嘅。 你救嗰啲咩卡特總統費？即系 Nixon 之後， 係啊係啊係啊，卡特 你講費，你計嗰個花生龍費。 但係佢落任之後個形象不錯喎。 他因為做公務嘛，做好多做好多嗰啲特使， 跟住又斡船啊嗰啲 特使啊，即係美國外交啊，克林希拉里搞唔掂嗰啲，佢要走去嗰啲做特使，佢好似個北韓添 啊，係啊，救人質嗰啲咯，係啊， 佢救人質， 佢自己彎過一次啊，伊朗，結果墜機啦喺沙漠嗰度，就係諗住出直升機去救人質咯， 係， 所以呢種咁樣嘅特朗普現象，我覺得喺香港都會一路一路。即是现在暂时是退却的，我觉得 是 即是在选举之后。但你看到其实整个叶宝城的得票是有成十几万票的。 嗯。 每个区差不多两万票。两万票。 如果今天看我们刚才讲萧生他就说有二十万人投了叶宝城。加埋青年新政，即係佢覺得係依二十萬人，即係 呢個板塊係一嚿嘢。 呢個係一嚿。 當然係啦，當然係啦，我覺得。 好啦，佢個分析幾好啊！即係嗱，我講翻，即係我可以喺呢度講翻啦。蕭若元嘅分析就話，呢度二十萬人投俾一啲我哋覺得好偏激或者好唔理性嘅人，但投票嗰啲人唔係壞人嚟嘅，投票嗰啲人係一種 某一種係出於 好誠意地有一種傾向啊，所以我哋一定要諗下，即係。個社會的情況係嘛？即係有二十萬人投咗俾一嚿嘢叫葉寶城加青新政，咁而係佢哋嗰啲人係冇政綱啊，可能情緒化，好多仇恨啊，好多族 有政綱嘅永續基本法都係政綱， 即係嗰啲即係好離奇嘅政綱啦，即係唔係好 make sense。 我覺得係一種政治嘅憤怒需要宣泄，係 啦，有好多憤怒喺裏邊。 而呢個政治嘅憤怒，我覺得係同西環治港同埋梁振英係直接有關係。 由八三一開始谷 起，係啊，所以成個憤怒，你諗下，由佔領運動之後，然後一路宣揚佔領運動失敗。跟住就大家冇出路，然後用武鬥爭。你睇翻嗰條線一路落嚟咧，其實係好 consistent 嘅，我覺得。佢未必唔即係佢都知道誒國師啲嘢係神神化化嘅，我覺得唔係大部分嘅人唔知嘅，我覺得。而喺咁，但喺嗰個情況底下，佢睇唔到出路。係 啦，冇出路 嘅。我點解唔揾個癲嘅，揾個傻嘅，揾個喪嘅入去搞嘢咧？咁 即係我覺得喺呢一個 point 咧。跟 Donald Trump 好似嘅，即係話嗰啲人係唔需要做咁多研究，又唔需要佢冇自相矛盾，又唔需要佢講嗰啲嘢咧係 前言對後語。但呢啲人最容易俾人出賣，我話俾你聽。 係啊，最緊要佢 Donald Trump 講到佢好興好過癮，成個 我知道。但係問題就係公務，處理公務行使權力呢樣嘢，唔可以靠一時嘅興起嘅。嗱，你即係點講咧？感情又可以，同乜相著火嗰下，婚外情又得，嘢情又得。但問題處理公務呢個咧，係一個係每一日 day to day 裏邊，你要好節制你嘅權力啊！即係你睇梁振英咪睇到咯。佢當佢唔節制權力嗰陣時候，連一幅地佢都可以幫香港興業雪汗嘅，去放寬地積比率嗰陣時候，你咪知道大鑊咯。係咪？所以點解過去有咁多呢啲覺得好膠嘅嘢，包括黨裏邊嘅一啲嘅不成文嘅規矩啊，包括喺政圈裏邊一啲嘅所謂應有嘅操守應該係點嗱？嗰啲唔係法例嚟嘅喎，其實，只不過大家有一個所謂規範喺度，而呢啲規範對 Donald Trump 嚟講係嘥氣。我笑你女人咪笑你女人， 係啊， 係嘛？有乜問題？ 佢點知笑女人啊？ 佢笑你低能咪低能咯。 佢笑嗰個 笑你傷殘咪傷殘。 一個月嘅生理即係嗰啲親戚嚟啊，笑佢話佢成身都係。 跟住佢笑嗰、那個伊斯蘭嗰個巴基斯坦移民，嗰、那個女人唔敢講嘢，因為老公喺度啊嘛，你咪唔敢講嘢咯。 係，即係佢講啲嘢係，我諗其實仲有一樣嘢就話美國 rather 定歐洲咧。嗰、那個所謂政治 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嗰種嘅嗰種嘅專制咧，令到啲人咧就好似我哋某位鄉親講，觸傾埋 air 係嘛，觸傾埋 air 好耐啊，所以就 Donald Trump 有市場，因為佢要反政治正確。 嗱呢個其實你留意一下，其實喺呢個 Michael Moore 嘅紀錄片裏邊咧，其實都已經處理過呢種，即係佢。拍的紀錄片，亦都你頭留意一下荷里活電影，譬如《波叔出聲》啊嗰類咧，其實佢都係諷刺緊呢啲咁嘅嘢。 其實講槍械嗰套紀錄片咪就係、 是、Michael Moore 係啊。 咁所以我就話你唔知叫做 Fahrenheit 唔知咩 Bowling for Columbine 啊，嗰個講槍械第一套 Michael Moore。 即係呢種政治正確， 校園 其實香港都慢慢越嚟越多嘅。你見到陶傑的言論咧，係代表緊一種反呢啲政治正確的一種嘅 sentiment 喺度嘅。 即係佢除咗即係而家反而佢唔係搞小龍 DNA 呢家嘢添，呢家嘢慢慢都冇乜人受歡迎， 變成咗論述都唔得啦， 需要論述啦， 需要論述， 需要論述啦。 但係陶傑，你記唔記得最第一次引起軒然大波就係講個菲傭啊嘛，係咯， 其實咪 Donald Trump 嗰類咯， 咪又呢啲咁嘢咯， 容人國家啊嘛，話菲律賓係係嘛，咁所以你呢啲嘅即係佢對左膠嘅批評咧，其實有部分嘅原因都係反政治正確啫嘛。咁呢個政治正確係咩咧？其實係同一啲嘅核心價值有關嘅，我覺得。核心價值就係譬如反歧視啊、保障弱勢社群啊。而呢啲正正係民主黨一路以嚟，即係美國民主黨嘅旗幟嚟嘅。係。咁所以只不過 Donald Trump 咪用兜個圈啊。 嗯， 在另外一个方面去攻击这些，即政治正确， 即等于为什么左交这个 term 会出现，其实是这个现象而已，即对于这些即所谓普世价值啊、 大爱啊 这一类这样的东西，是即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